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猪八戒。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Max节奏驾到，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我们的爵士音乐单元。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Memo Langla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呢，叫做 Come On， 而稍后还会听到他另外的一首叫做 Groovy 的音乐。那这也是他呢在2013年的时候跟 Scott Henderson 一块来去合作的一段的这样的一种带有非常强烈的爵士音乐咖啡馆状态的一种音乐作品了，希望您格来喜欢。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您热情的光临。Memo Linkla 之后，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首他们专辑的同名单曲，叫做 Groovy， 来自于 Memo Linkla。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较差，下午南部地区有轻度霾，敏感人群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夜间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将有轻雾或雾影响能见度。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音乐资讯。首届中关村西区好声音暨2018西区故事首发式近日举行，共收到了60多名歌手的报名信息。最终呢，来自华众知识产权的董涛凭借一首《在路上》获得冠军。现场2018西区故事一书也正式发布。西区故事自2015年发布以来，连续4年采访了近300家中关村西区的企业。2018西区故事记录了50家企业在西区的创业历程。近日，瑞鸣音乐推出全新音乐作品集《伊豆的舞女》，以东洋爵士乐柔和抒情的格调和丰沛的意境，全新演绎了12首中英日经典流行金曲。制作人叶云川从日本文学巨匠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中汲取灵感，并且亲自前往伊豆地区采风，体会着这里古朴雅致的独特氛围，并且将其化为音乐中的含蓄情愫。创作才女民谣音乐人曹芳日前举办了她今年唯一一场专场音乐会，为乐迷献上新专辑中的多首歌曲及《冰川》《风吹过下雨天》等经典代表作。当天晚上，曹芳打破了寻常演唱会惯有的新歌在前、老歌压轴的曲目安排，而是以自然流畅的方式让新老曲目互相穿插，营造出似水流年从容而逝般清新亲切的感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在第二个时段的爵士音乐当中要为您送出的这样一段非常有趣的比较传统的爵士音乐作品了，这是来自于 Antonio Vannucci 以及 Mazzutizzo Majolada 以及 Beverly Lewis 带给我们的作品呢，这样一段名字呢叫做The Big Band is Grooving High， 这样一段作品能够让我们听到在意大利的一种爵士音乐的风格。在2017年的1月19号他们也是发行了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的专辑，叫做 Funky in Italy Groovy Jazz， 然后是后面有一个斜杠叫做 Funk Vibes from Italy， 能够让我们听到意大利式啊意式风情的爵士音乐的曲子是什么样的风格。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音乐，来自于 Two Funk Project 带给我们的作品 By Necessity 以及 Dr. Sax， 一起来听。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isin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Mi puerta se cierra, tu excusa no importa, mi mente te borra, ra, ra, ra, y mi gente te borra, ra, ra, ra, y mi gente te borra. Más de este amor ya no puede, puede ser, por tus acciones no quiero verte más.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Ina 罗马尼亚的一位舞曲歌手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叫做 RA 哈。这也是在11月2号刚刚发行的一张单曲。那么其实呢这个 Ina 她对于我们来讲应该并不陌生，她其实呢早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过自己的专辑叫做 Hot， 而当时呢也是能够让她一下就能够成为了这个各种榜单当中的火爆单曲的一个创作者啊。那么当时他的第二张单曲呢叫做 Love， 当时也是在 KSFM 的这个 Fresh Top 第40名当中的第16位。那当时也是在无论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黎巴嫩、马耳他、波兰、西班牙、土耳其、叙利亚等等的地方都会能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歌手。那 RA 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再听到他的唱功还是非常优质的。而下面一位更加优质唱功的歌手来自于 JJ、JCJ JCJ 呢带给我们一首全新的单曲，这也是他在专辑 The Christmas Day 当中的一首作品了，叫做 Let It Snow、不是 Let It Go、是 Let It Snow、就是一起看看雪啦，下雪下起来。这里是节奏驾到，欢迎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The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And since there's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so I b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I turn way down low, let it snow.Let it snow, let it snow.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how I hate going out in a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And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ing.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If you really grab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 but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ing.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istening to Raisinets 节奏驾到。Silver bells, it's Christmas time in the city. Oh, ringing, I hear them ring. Soon it will be Christmas day.City sidewalks, busy sidewalks, dressed in holiday style. In the air, there's a feeling of Christmas. Children laughing, people passing, meeting smile after smile. And on every street corner, you hear of them playing silver bells, silver bells. It's Christmas time in the city.Strings of streetlights, even stoplights, blinking bright red and green, as the shoppers rush home with their treasures. Yeah, hear the snow crunch, see the kids bunch, this is Santa's big day. And above all the bustle, you hear, oh, they're playing silver bells. Oh, silver bells, yeah, it's Christmas timeIn the city, oh, ringing, and yet I'm ringing. Soon it will be Christmas Day. Oh, soon we will come together. We're born to love each other. Just let those silver bells play. Yea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an dance to the soundIt's time in the city. Oh, really? I hear that ring. Soon it will be Christmas. Come on now. 自 John Legend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Silver Bells， 一整张都是恭喜发财的感觉哈。那其实很多歌手们都会在这个西方新年之前呢发行自己的这样一个全新的为了新年而做的专辑，这样的一张专辑叫做 A Legendary Christmas， 来自于 John Legend， 10月26号全新发行。那整张专辑里边每一首歌都跟西方新年是密切相关的，一共满满的是14首好歌曲啊，你能够听到浓情蜜意的这样的一个 John Legend， 他的声音是如何通过这样的一个温暖呈现出来的。有人也会说了，哎，这专辑这个封面难道这不是林俊杰吗？请问就是 John Legend 还弄了一个比较萌萌哒的表情，把那个小酒窝还弄了出来，然后一挑眉发现真的有点点这个跟林俊杰神似哈。希望 GJ 的粉丝不要去吐槽他。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分享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个欧美热门榜单当中的歌曲了。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一首老歌的新番哈，这是来自于 Bob Dylan 他的一首全新力作 If You See Her Say Hello 括号 Take One 现场版本，一起来听咯。 If you see her say hello She might be in Tangier She left here last early spring Is living there I hearSay for me that I'm alright Though new things come and go She might think that I've forgotten her Don't tell her it isn't so We had a falling out Like lovers often will But to think of how she left that nightIt still brings me a chill And though our separation It pierced me to the heart She still lives inside of me We've never been apart If you're making love to her Kiss her for the kiss Who always has respected her For doing what she did Oh, I know it had to be that way It was written in the cards Still the bitter taste still lingers on It all came down so hard I see a lot of peopleAs I make the rounds And I hear her name both here and there As I go from town to town And I've never gotten used to it I've just learned to turn it off Either I'm too sensitive Or else I'm getting soft Sundown, yellow moon I replay the past I know every scene by heart They all went by so fast If she's passing back this way I'm not that hard to find Tell her she can look me up If she's got the timeThank you. D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Find the wheel and it goes round, round, round as it spins along with a happy sound as it goes along the ground, ground, ground till it leads you to the ones you love and your love will hold you round. 谁说四爷啊不会唱一些个新年恭喜发财歌的啊，对不对？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他的这样的一张新年专辑 Every Day is Christmas 当中的作品，叫做 Round and Round，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那么下面时间来到我们再加满一下能量了，听一首歌叫做 Baby， 来自于 Clint Bennett featuring Mariana and the Diamonds 以及 Louis Fonse， 一起来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c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tanding here in an empty room, I saw you there and my blood ran cold. Take me back to the long September, don't know how I ever let you go. I was young, didn't know about love, you were wild, couldn't get enough. Gave my heart to another lover, don't know how I ever let you go. Find me another place and time, if only you were mine. But I'm already someone else's baby. Guess I had my lov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的一首歌曲 Strike 也是在 White Mail Line Studio 的一个现场演唱版本。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能够来关注到我们的歌单，去查询音乐列表。怎么查询呢？马上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里边就会有我们今天节目的音乐列表，可以看得到我的一篇微博文章了。当然了，我们也是邀请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的音乐。稍后您会听到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她的新歌 Thank You Next， 以及来自于我们对 Justin Bieber 他从2009年到2017年的歌曲做了一个整理 Music Evolution Justin Bieber。 我们一会儿见。 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备受期待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宣布于2019年1月4号全国公映，并随之曝光了目送版预告和定档海报。作为2018年 FI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的获得者，影片也得到了影展大使赵薇的支持，并且为目送的预告片献声。此前，一则北漂大叔用1500元给父母拍出高分电影的新闻走红网络，《四个春天》因而备受关注。导演陆庆义的北漂游子身份也引发了诸多网友的共鸣。陆庆义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家人，让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父母和温暖动人的家庭生活得到记录，引观者同情，也令观者为之感动。一年一度的中韩青年梦想微电影展日前开幕，集中展映26部中韩优秀短片，其中15部影片为本届微电影展的入围作品。2018年第5届中韩青年梦想微电影展5月份开始招募，历时3个月的时间，共收集到作品560部。今年影展的评委团由曾执导《德兰》《宝贝儿》等众多知名影片的中国导演刘杰，曾执导《喜马拉雅》《海盗》等知名影片的韩国导演李新勋，及韩国首尔汉阳大学戏剧电影系教授集中者三人共同担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我是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 美。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What if who I hoped to be was always me? And the love I fought to feel was always free? What if all the things I'd done, yeah, were just attempts at earning love, yeah? Cause the hole inside my heart is stupid deep. Stupid deep.Always here, and the path I've tried to cut was always clear. Why has life become a plan to put some money in my hand when the love I really need is stupid cheap, stupid cheap?Just attempts at any love, yeah. Cause the hole inside my heart is stupid deep. Oh, stupid deep. Oh, 这首就是来自于 John Belen 带给我们的 Super Deep 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在今年的11月2号刚刚发行的一张全新的专辑单曲当中的一首歌哈。那么可以说呢，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开口脆系列啊。1990年出生的一位音乐人，美国的一位男歌手，2017年的时候他也是在MTV 欧洲音乐大奖当中呢是提名揭晓，他成为了最突出的一个艺人。那么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奖呢，给了他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歌手，实属不易的。而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 Norman A featuring Cameron Harris 带给我们的 Slow Down， 一起来自于 Ariana Grande 新歌 Thank You Next， 一起来听一下咯。 Cause you drop that tape. No, I'm not, I'm the one to hold down. Champagne, so get your clothes off. Champagne, get your cut all the girls off. And I make it pile like soda. Then make it, then doze off. I'm still a kid and I'm still ain't your time. But I still feel your heart. So I'm asking, could you just be real? Don't be scared to feel this. We can make the world go still. Could you let me feel?So they putting on a show now, no doubt. I ain't tryna move like a dummy. I'm tryna move real so you trust me. I'm tryna show you that other people try, but it's better when you touch me. Champagne, took all your clothes off. Champagne and I'm missing all my phone calls. Swimming in your bed like, be like, you can do a slow jam. I'm wrecking your phone now. I'm still a kid and I'm still ain't your time, but I still feel your heart. So I'm asking, could you just be real? Don't be scared to feel.Thank you. Ariana Grande 带着一首歌 Thank You Next， 唱的都是那些个前任的故事啊。当然呢，也会能够听到一些些小小的 drama 在里边。当然呢，我们会说，其实每一个前任或者每一个下一任都会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那么下面一首歌呢，唱的叫做传奇，来自于 The Score 带给我们的 Legend，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起来听了。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 Fever for the fame was all I ever want. Was 下面时间来继续我们的 Justin Bieber 音乐进化论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的回顾，2009年到2017年。 It's the beat, and now I'm 54 that necklace.